就好，有各种谜团，还有神秘的事情。用用山块来的丛林，高甜甜穿过云层的白色泰山，云松雪峰起来的希望世界。记得也还有乜嘅改变呢、哦？不管是丛林，也是沙漠，雪梯，也是高山。甚至连沉海的海带没空用 ，TQ 风大只骨头都不愿探向过来。呀哈，无乜该味素，系人类无法吐到嘅咧。 嘿嘿，叔叔听好埋，连意思谜团也系无本人普及过嘅神秘世界都冇留下来。 讲对我白天咪无效啊！ 好啦好啦，古叔我将潜到嚟参详啊 ，TQ 安发咯。但上先天中还有天火，系咪本人发现啦？ 冇唔错，这位拜托哆啦 A 梦，应该就前面都安阳嘅素材耶。 哆啦 A 梦， 安阳今日出家，睇下就强下以无间旅行探险啦。 好办法，就安你嘅天呢。 好 啊， 唐僧阿梦啊，加油！ 冇可能啦，唔等我做对青菜给天亚种事情呢。 拜托哆啦 A 梦，咱个钱都无见啦，希望我天窗门跑不消啦。 来交起个未来一件心意，我讲要办个斋个。 叫啦，稳定个哆啦 A 梦。 我无再讲个啦，天桥巷对田当都系度，大边都本人类探险过诶。 唔过，咩无天窗？死人再个三忙情困啦。就算空气里面无好啦。行到出路， 厉害！唔看也系强人啊，卖铜锣烧山唔见睇见人过嘅，本来都放弃嘅，实在系意外嘅幸福啊！实实来去卖铜锣烧算啦， 唔看啊！死无玩家就不用睇咯，再个小声潜看啊！无听错就会潜到无本意发现，各位莫惊啊！ 小声潜看啊！ 三、二。 一，孙女秘神发杀！哇！ 几张人造秘神，而且为了 TQ 的相片，传转了苍茫。 错啦！ 哇，安怎才传出来的哦？相片翕得很清楚哦。以为也着相片，俺就是没到摸金草嘛。 杨安田呐，啊，老铁球大 V 都翕出来，可能要翕几下班长。唔错，某天要翕几下百万张相片哦。 几下百万张哦？ 我看到所有嘅相片，唔止我看几多年、几多礼拜，也系几多张嘅。韩国某天报名嘛，该都冇钱到。 都韩国施工，不过俺得设置一发啦。就算抢俺一张银，俺没有做本唔 确。唔确定呐。唔就真件案件拍付哦， 也没原因之一。俺们知道当神气啊，系讲真件做得发现太无机，还做得去探险吼，唔要当底下。就算俺俩躺在鬼杂屁处，也没有去做。 好啦，既然都做几天嘞，俺就让天数啦。 哆啦 A 梦，唔多只系清一色的个好朋友。 听下嘛，我要修正一下美神的鬼图，可用了杜氏显貌钱，去探索艳丽文明沙壁和带有人才的素材。原始丛林、高山天气，也是三毛也调开有几笔。 嗯，家就先收听飞竹天气来钱啦， 这才是一个好想法。嗯，一下老美神对应土壤赛道飞竹大方诶，来到太西洋过后，再个改变地图来飞穿过飞竹太六进行探索啦。开始捏呀！哇， 很赞哦，是丛林呢。 但像见的丛林都无条绳，该前面无嘛个意思，先上天站目标啦。 唔是本人发现各位富有，也骨头比较安尼个。好，我还听说钱多当做的。哎 呦， 嘛个事情？ 昨天天上爱去买东西做内幕啊？ 哈。爸爸有事情，都很爱去做脚板。哦，这条街会让的呢，让鬼神的乌乌糟糟。嘿，做唔得，做唔得，伊咪不卡做唔得小脚的啦。你要不安呢？你都几多起唔起来的呀？虽然真件当初的歌，不过俺实在无法偷香。 安子生哈，再过来哟。 安子生，俺好爱买这位烟草。便宜的就好。啥啥啥啦，唔系妒忌的嘿，我来变色延长啦。你好先讲好哦，唔准你听阿孙母卡哈。好，出来你讲听了。拍摄哟，等一下， 是， 来啦，虽然乌乌糟糟，不过详细看好，是一条上路动静的计划呢。我做咩底下通时间呢啦？我刚刚做不考去来调查鼻祖，我来去了，希望做得不好心秘书哟。好，俺都中个哟。 因为听到来唔查看睇，故说我就先签停飞船一条相片呢。 好哦，我要开始详细检查相片嘞。 唔免嫌弃哦。 无伤害。哎呀，我刚没人讲好的嘿，你这个听来转来呢？ 嘿，老计划带转来的又太强。 唔系爱带转来的，系佮听来转来的啦。勇哥噻，系讲本妈妈发现就臭味啦。哎呀，妈妈老爷， 今天空气来啊， 总得发出声哦。 有件事情啊，想要问你到两个一下。 听下这个叫春雨， 我再个讲了，就挨他们死个花啦。 俺还会问你有看到穿安泰泽的皮包的吗？ 皮包的？看俺黑都不是，俺没看到妈妈的皮包的啦。 哎呀，天朝的家庭又何尝来如何？你不见得啦，你全家要穿三天地板。 好了，小家精神单位 就等于钱啦。对你放出了过后，就出这么卡的嘿。 我嘛该记得呢，天时夜到，我都偷去那边唔记得了。 咩提来哦？ 伊枪皮洞嘛该先呢， 伊枪也木卡的方向呢。 总共先腾过去看那啦， 佮叫很勇的啊。 怎么个来呀？ 阿冲嘞，我上去来嘞，因为天时暗夜啦，我走来了要说风头变啊。 打扮都太好色， 哈巴一拜，哈巴一拜啊！ 叫伊好点点，咪做到风的地步耶！ 啊，错嘞！佮好像为了要发生火灾，你不肯讲到黏黏个人呐？结果我就把人送到顺头去，唔黑，结果我就跌倒了啊！跌倒了啦！因为有你不怕全部个彩色。 妈妈。有一件事情也想要让人参详，一条叫我去当菜国的流浪狗，应该做得使用起来不带一份恩情呐。 哟吼，好酷啊！这叫连蹦蹦呢，哎，不管今天真的狗命，真的就叫我的。 看看那鸦片有点点叫不？鸦片出来鸦蹦的哦。 很烦哦！ 你创意中意哦！哎呦，我老叫阿妈改名的呢。 假都市一成功都便便，就耳朵便便了。 都好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乱喊枪力哦！ 喊趴的哦！ 我准来嘞， 爸爸，你准来哦， 你准来了。 一条狗会很勇的喏， 根本一考试，其中也冇考到狗的哦。 好啊，都变变。 做唔得。 好。 虽然董才哥喊起老去变成很原来的蔬菜啦。 用的喏， 还冇用的喏，因为伢妈妈听从唔听啦。 老公， 怎么？ 冇想看那条叫安菜哥，你唔会答佮嘿？ 唔系啦，迄个唔吃到做地肉就冇问题啦。 阿门。 第二条火把嘅睡眠，唐哥有一个梦魇感，话夹个太魔机，说有一个上古时吞弄一个跟人叶子毒。 很低哦， 不管半路我拄到几多困难，用太阳探险水对同心协力克服难关，安尼好么？ 好。用的啊？ 水钓都已经有乜个东西呢？ 大家注意自家的安全哦。 南国味，来到挨到个肥猪老爷。 还过瘾耶！ 出门身边风切，喜欢健壮出击，对小朋友到老人家都做得安全用书嘅冒险游乐园，欢迎来到肥猪老爷。 哈！ 哎呦，一身内身物嘅毛巾啊！ 唔见人偏挨到 啊！厉害啦，我咩唔点帮你啊？ 唔是关我， 冇错。 毛巾做出毛彩嘞！ 原来系白梦啊！唔过无天错，梦都方讲的系真话呢。物嘅毛巾根本就毛彩嘅啊！啊，便便，唔肯用嘅上嘅呢？你知道毛巾真件顺差嘿，讲给没错，听说顺差的错么？根本伊人也穷下衰啦。 阿曼了。 分不到东非主题曲， 唔是有牙出吗？ 应该有啦。 限定哟，哆啦 A 梦，像个地非主题曲，差唔多要翕出几多张相片？ 一张相片平均来讲，它要翕三平方公里，估说差唔多要有938张啦。 啊，938张啊！ 你看精神单位啦，每组就有心理准备。妈妈，你看叫单位来啦。啊，嗯，营养的毛太 阳，我竟然分体嘞，嗯，我细细调查漳州的，黑毛很加多的多喂， 我跳面叫自家较好哦。 妈，营养的呢？ 我明明就听在传送胶片的呀。 便便， 他讲哎耶，原来黑便便都捣乱了。 哎哟，咩都弄搞搞啊！啊，也是乜嘅？哎，丛林总是有一堆空气， 老爷在起被放太出来看那啦。嗯，咁系岩沙？ 唔错，天草岩草嘅东西啦。 呀，有事出来，用面摄相机。太雄，珊珊拿定一张相片，对定哎呀片，夹夹哦。 安尼嘿， 像你莫乱听筒啊！嗯，爱看啊！啊！黑沙箱呢？ 韩国的游泳的丛林地板，请全部参观看呐！里面其他有好看， 要来试验了哦！ 等下试了。 我还黑天白看到呀，黑天飞足的那只天气。 像在飞竹总铺，游泳在丛林度。 飞竹总铺很么？啊，可能是露营的丛林。 唔过，露营的丛林， 这是乜嘢呀？ 市面上的意思，就是好保养的森林。在飞竹总铺有一大片丛林，因为丛林本完全砍得，故说有带天气危险是很多的。 原来是安呢，因为我的危险不会受到完全的影响啊。 好等天数哦。你做啥吃都没见的呢？ 我先生同弟太家两个人大哥就出发啦。 我自己还期待哟。你弟太家多钱嘛？啊，给黑马给摸的啊！ 小爱，你怎么又贪便宜给分啊？ 来来来， 太阳还慢啊！ 是你啦， 你落去叫咩啊？ 你影响我，既然都便便，我喺地下边养到嘅哦。 都欢迎你生喏便便。 哦，欢迎来去同志的聚会哦。 聚会啊！ 一些都冇将家注意呢。 够不够？ 不能聚会啊！他们也唔吹，是拍破保守。 一、 二、 三。 是， 明明当是一场云天天哦， 很奇怪哦， 但下课食糖都永远系唔呢。 啊，胖虎唔识猜哦，唔要唔记得老师教识落去嘅呢。 啊，错哦，讲嘅就系唔善意呢。哟哈，就像倒了炊烟，老太搞算命要拜汤钱跟莫的。 了解。嘿，水姨妈，要拜阿那迄个蔬菜，系亲手用盐类个土地，也就系人工个肥猪太了。对老古时代，就无见过日头，本门烟欠灯个丛林度，起灯神秘个起人杀伤。 请问一下，伊个味我有冇该补充无啊？ 莫的个伤个都有味无味啦。啊！你要把佮莫得，就会有天然又健壮又俏皮的太莫险。 迄讲台灯去倒的莫得的，就跳无意思诶。古说留一百公里，可去家个脚去探险啦。离目标一百公里，出发！太家，你也着都准备好嘛？ 当然啦、 啊。嗯，好诶。 无问题啦。 来啦，太莫险要开始了，快来去！ 来哟！ 哈哈哈哈哈！来嘛！ 你们莫搞呀！ 哇！ 很脏哦！啊！哦耶！ 黑肥猪，恩太哥来到真正的肥猪的草帽。啊！哈哈哈哈哈哈！便便哥，我们今日出发啦！ 好哦，赶紧加加行啦！赶紧追，出发了！安顿一下咯。 快抢行的五公里啦！ 哈啊，还有九十五公里哦！ 你从林都无论行到哪都抢看到树的天天，也咪是正常的呀。 因为连一只野猪都无看到呢，根本连一些金钟超级的感觉都无啊！ 你等于你话安危险咯？看那便便，啊，三万个向前行，我大脑给好湿滴毛。 唔记得做当初嘅事情呢，哆啦 A 梦，把老鼠们拿出来啦！ 我做乜嘅啦？ 唔记得老浪费你靠近空气啦，我真系恐吓。 谈嘢未气氛，都唔破坏到你啦！ 我听听就再来啊！还好呢，好对咯，还蛮不慢慢发起嘅。 你去哪位啊？ 我去非洲。 记得四亚前我转来哦。嗯？啊，去非洲？ 好了，太哥，莫再个费心的，继续向前。 工业方面莫排斥哦。 嗯哦。啊！快睇啦，我唔记得沙丁猪不留呀，今日个个翻译搞好节目个啦。我睇得出出来哦。 你头发太乌白么？根本就无本事，从人来探险追。 来啦来啦，高飞！ 按重新开始再出发。 哆啦 A 梦，所以门做得真厉害无啊？ 啊，年轻熊咩爱呀？ 厉害！我不准惹到，就凊彩约随意门呢。 哥。 小孩骗色。俺们说唐哥，俺有半路要转坡开，变成为他面醉了。唐哥，别讲还有你，半路要转坡开的，俺听说我好好修理去，不管哪个理由都强要。 庞父，俺啷讲啊？ 做么个呀？俺么个，我俺妈妈去，天子只爱俺专一。哆啦 A 梦，我也好多的老人家也随意摸摸。 哆啦 A 梦在唐哥半路还会叫做一起妈妈给他念追的。 莫啰嗦，莫啰嗦。坐得起的。 我知道伊在爱考验呢， 但像边边看起来还伊有精神。唔记得差不多好食煮的吼。 好啊。 唔讲我冇带饭包过来呢。 冇想讲搞不来啦，我送天吧。 做唔得，黑工用的亚种东西，我唔得安救了。 讲个咩错，安尼就冇喜欢呢。 别用亚个啦。全部改错记忆，讲看咱也都想什么个东西啦？ 我咖喱饭， 我想我先送 面。我还 炒饭，拉面。 来看那哦，咖喱饭给煮三幺个点奶呢。我去喂鸭鸡。就先鸭头。 不过也是你冇冲咖喱饭呢， 唔嫌大块了，看那没？ 哇，真记得呢！ 正题！啊，很脏啊！ 用哦！ 一言二十分，就前面该讲讲个素材啦，天顶朝天台。就是为清大风做一只船糖啦！呀呼！全部改错字义。 来啦，准备吃饭了。边边边肚鸡的吼，我听下去哦。 真的哦。 好像个风景哦。 来吃了。 做得强阿弟也在挡住，实在很好呢。 俺做得本胖不毛个稀泼泼的，很好呢。 你要唱翻唱的生意哦。啊！ 用爱拿便便。给你买个素菜，麦片有一团，一种蒙啥人的东西哦。 给蒙上就黑。 黑路演员聪明。 见到见有喜欢了，一下长春夜出啊，冒出烟点点，我就真见动有他们有没喜欢的呢？ 哆啦 A 梦，你做了变出夜出么？ 夜当然没问题呀，走出洞山，对洞山发出个贡献，为我们变出变到洞片，还给我老几条想过来哟。 便便，你给拍马街。哎呦，我眼棍也烫着了。 呀，杨蛇用土太郎演呢， 喊好啊！ 这里演哪边都喊得你像啊！ 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那你还不要台湾多大吧？我不能老给打到米下市啊！ 你来耶！ 你有点碰碰哎。 我去讲真呢，我本来想冲阿娘，来阿吉太输过呢，强强松松老去大粉的。拜谢了，拜谢了。 拜大人，做生的， 我来吃过那好吗？ 妈妈。 你得看。莫得人教啊！ 变到像现狗样哎！ 有了我变到来！ 啊！哪里去了？ 这么快，大家都进来！ 重建冲！ 要不要我来吃看那啦？看哪个？ 救命啊！ 哈哈，娘的呀！ 很精彩呢， 很强啊！ 胖虎呢？哦， 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了？ 要把油温都太神神的个救命呢？ 可以来抢兄弟的人家， 抢人数啦呗！青雄，你要不要吃看那嘛？ 不过俺妈妈该帮俺呢。 妈妈。 太神仙先生，我对付给您很爱。看哪的？你哪里的？你哪里的？娘在哪呀？太神哟，太神神先生， 青雄有无暗枪咯？ 原本系死我系太神。 该再来嘞！ 嘿，很好搞哦。 那从来都冇亚种经验呢，亚种人工探片么？ 人类生物嘅探片。什么个肥猪还冇答对哦？啊，无聊嘅冒险，我冇再去参加。 唔过，去神像阿弥陀阿蛮健康呢。 你做一只沙头做神像天天，你再用人感觉，我起码嘅冇见贪片。问题呀，天生会好好修理佢。 很鲁夫哦， 冇想改啦，忙差啦，今晚要分析搞鬼你嚟啊！ 讲嘅咩系呢，师傅？ 骗死你呢！哼。 要想啊，要想啊，胖虎。 那他们走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家哥我已无见探险，结果前面有青菜个标签，还用咩算起那咩人呢？ 原本我知道都冇答对哦。 那件事情让我冇答对，阿哥伊个也可以顺胜。同时间，丁聪聪的亲身看过神笔个景象。 神笔个景象？ 伊啦，勇敢个后生诶，勇 赢的手术，拿到马虎公的财宝啦！ 神明大爷，马虎公， 马虎公的财宝。 做保安部，顺便去启辰乡顶下个房间做检，韩国酒楼个专场报道，搞本本太野了。 黑肥猪个神明呢？ 用彩色鞭炮听牛皮纸烘个贴图哦。 欢迎韩义父哦。 美国唔想再过去探险妹妹。 自家讲我去无见探险，要钱才讲我放弃，算嘛个难命耶。 我系什么呀？唔 管你咩当好啊，无天就做得加快启辰乡个量诶。今日出去小坐本日嘅行程，等等出发。 哆啦 A 梦，出发以前，先让人家丢加拿大留下落。 做乜鬼咯？ 万一遇到危险嘅事情，咁样解散啦？ 意思叫做加拿大太小人嚟啦，然后用松树还有勇气渡过所有难关。 松树老勇气。 小小老人带路呢， 真紧呢，拜托刘便便。 夜里你那个文明世界，像我呢，坐伫路口个船内方，一路摇啊摇的，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出事情个危机感。 你安用个形容亚种心情怎么？刚刚就从边州立文时顿也还是谈利人呢。嘟嘟嘟， 啊！喂，师傅，不过来事。 仿佛又有可能会是亚条神人呢。 嘟嘟嘟嘟嘟嘟，娘班呢？我是算的，个技术不差哦。条件发现太上头，抢脚脚三块。 哎，莫冲你！但摆来都平的，都看到有人冷得来死，一下连门就得你啊！莫靠你父亲脸上去干输，狗毛！ 你为老亲友，你都空给骗？ 骗我唔得！ 记得来咪起来耶！ 难得人家哦。 一条 船的动态都 安全。 关我了，嘿嘿嘿，喂， 好， 嘿，这个厉害也好， 这都很准哦， 好有米神。 啊，帮父没第四船的嘿。 是太极，师傅用的啊，莫不好行的吼。 有没有呢？ 太 根本要好等到你清明下面时间来听书爱豆，韩国韩剧派的暗生态的派对来分享爱豆，色彩动感枪都按到啥？ 马路卡把你绿把你，他都是他马路卡， 他莫叫他查。啊呜啊呜！几条都在对讲白鸡啊！ 反应慢呢， 可能白宝瑞会二八参加。 马路卡把你绿把你，他都是他马路卡。 伊讲根本要去深圳个殖民基地，他敢唔准下去自家地位？ 哈、啊，原来咩咩人去下去派对哦。 啊！爱你太白骨哥，爱你太白骨哥， 计无上去。 你先上边风个？ 伊做咩个懵到个？ 强强强强呢？系啲亚非嘅人，应该佮佮真真白骨讲好。 买双起身双，听说出啲亚夫圈呢？ 少鲁，我鲁巴白骨讲，水母水母塔的。 伊讲海上我看到白骨讲嘅生命，我有三条命。 我有三条命哦！ 你是苏聪耶？我读到七个七皮的牙齿无？今天我身体第一条命。我倒落倒龙山啦，有一个病讲，连带是灵芝果。第几片要我身体第一条命？这个韩国人出一本远行蒙眼欠定的神芝果，一旦行落去就无命倒转来耶。故说我身体第三条命。 原来是安德人讲的蔬菜哦， 安在意啦， 你去讲嘛该啦，也得还无用啦，我真唔惊不得不吃个迷信，也就去沿路前面睇无见唔咩，我天初我看到白虎讲的神明，下个月再多报酬，就按用老二哥。 卡比那巴库伦巴，夜幕夜幕白虎讲，提拉兹巴多加。 巴拉巴拉巴拉，耶路基鲁马巴拉。 英雄英雄 呀！你怎么听不 懂呀？要得到神明的催眠，老爷给总头带来灾难金钱，晒晒新春衣，黑毛球。啊！就要变乱呢。 年不喊老多恩有救啊！ 没想到情形变到安那惨呢！ 啊，马哥嫂， 你怎样啊？ 啊，不头你输哪多行了，行去实在跳危险咩？要不念出先地下路样啦？啊！ 嘿！哦，很惨的哦！ 惊怕我被野猪攻击，古松叶还有多等风哦， 又是边边加拿大哦。 很好拿，等着黑都来摸。 小妹，你不会都没有洗身间嘿？ 一点都有五十洗间房，十十间房都有棉床老偏少哦。 不过又没好洗身。 啊，很妒忌哦。 别出老面工资啊！ 好办法。 喊什么？ 一下总唔使去 no boy， 大家永远都天公应走神啦。 黑公爷啊，你莫搞哦，就手落落去翻，黑公妹妹一两岁就来生了呢。 啥下落会用个神哦？ 唔知，因为俺个道理票好用个加拿大都冇带来。 怎么搞了？俺有啥物素材厉害？嗯， 唐爷的意思，一定要关我黑 毛。你莫用讲，莫胡编啦。 就会啊。 就算冇讲出嘴，咪下天也得会命好诶。就将所有事情都应该承认，唔做强用。冇唔做，计划又被贪钱嘅人做起来，共埋带加拿大嘅人咩兴来？三年我沉得，还如何得噶？本人对总督叫出来，全部都系阿根唔做唔咩？反正系本来，就系给大家做闹嘅人。 潘富， 哼，太丑高嘅啦！今日嘅态度，做乜喺上面乱发脾气啊？ 冇答忌，唔是反忌啦。便便，咱个听话少呀！几只耐气个啊！ 便便。走上冲！ 小天土看，唱歌一片艺术创意，应该就做得到老爷爷创的咩？ 也比发爷爷的呢。 那土豆牙齿缝会冒喵呢？ 我讲了， 总共继续行啦，某天地起神相互圈呢，会永远黑咯。 那个文中的顺序行都给出好诶。 不用的喏，便便。 哈，你在讲隔壁？ 很对呐，黑衣太真凶的呢。 马街啊，原来牙齿缝讲的就会凶的哦。 哇，喊太早了， 喊得一下咯，也是凶的呢。 开始啊！压着我！ 你给你牙齿吧，开始来张冲啊！ 用个三楼， 三三白鸟虾！白嘞，比熊蛋嘞！ 白蛋嘞！ 前进啦，好爽诶！ 啊，记唔记得咧？ 便便，便便，我跟你行好呢。 便便用诶呢？ 干哈？便便那边可以当成起神像呢？ 唐安尼讲， 起神像老给有冇个关联嘿？ 你有可能有关联哦。重点，嘿，一下用个啥？你都忘过金钱，太家行去起神体两条命张做灯呢？ 哎，还做灯用诶？你个办法就会继续行啊？ 亲兄，唔知道呢。 起神爱最少个嘿。 你 个张忘过地图，算了，有些神经好幽默啊。 阿妹哦。 外面上的谈看阿胖虎的意见，虽然都唔讲话，点点起你个，实在哦。 胖虎从变做哪个一三年用的呢？ 都唔讲话，只都乖乖呢。 乖人，哎，不管系乜间王贵都好，做得客家就要到处好嚟啦。 游戏啊！ 虽然看起来短毛，不过速度六成的破查轻松结果。 哇，很短的变光哦！ 要闪亮带，听从的连灯系领直贵啦。 也喊唱做在坐也该下戏耶，慢摇梯该坐。 我清明节好去聚会啦，师傅就想做天一张啊。 不是不是不是，太用不上去了， 还是你先来。太用 不上去了，加油！我嘛是好 去。庞父， 庞父， 等一下庞父呢？ 很勇敢吗？ 庞父， 给你动我脚倒的啦。加多的啦！ 哎，来都来了，看看来了，来公公了，跟着你天天搞来，我都没带来呀咩？厉害，摩天操作的用机哦，聪明有趣，强化气爽有趣，就坐在天台边做天奶，变也很 强猛啊！嘿，嘿，嘿， 检查踏出去有趣的路，出发点好运呢。 自动臂腿被一郎也喊他讲呢。 有钱没用太嘞。 阿莫是说秘书，伊阿边正经去西林之国呵。 俺先生看上对面个边讲啦。 台上的犯罪跟啥？ 你影响跟狗，你影响跟啥？ 鸦片都是游戏里。 啊！对鸦片过来了， 妈妈！ 狗毛，狗毛的东西，总要召唤，召唤，召唤！ 阿强哦， 中华变大山特了呢！ 跟着喊黑胖不轻巧呢，喊 对吗？ 我做到行去林凤呢。 呀个嘿，刚刚窗开门呢，阿娘个生虫个眼神狗呢，没办法个全体。 眼神安尼哦，那其中眼睛就没得人讲啊。 是恁个上咩功用啊？听错就得用口号个方法来解释张错。喊声喊声喊声！ 你用个毛师傅。 唔讲系啲嘢啦，叶富坤喺火山替代啊。古时候有常识哦，我从安内对天内下喷出水蒸气，抽身面当游动到空气给太上太有三神共鸣，就像喷汤的给眼里空用。 眼落系安内啊， 师傅很精哦。 冇按改哦，唔掉蹲正喺眼线度嘅用咋？ 变 变过快！我冇喊掉嘅意思啦。其实我应该卡做地位讲，拜托唔掉啦，我听书张错。唔过我迟到，也掉可能唔会相信我讲嘅话，就会等唔掉来到也，本唔掉亲身看那也掉事情。 变变，生来系慢人啊！ 我系白虎公一百空白四嘅拉爷，我系天太嘅王子。 王子天哈。 爸母讲佮来哦， 因为四个年姨去咗日本，大伯讲为佮福气，也下总算做得赚到呀诶。 惊呢？佮起身伤嘿？ 佮重建王国咧，爸母讲一时嘅杀伤，系用一只宝石调杀出来嘅。虽然动枪你天也严忌。不过系有些嘅无用药，也去报杀，去放假推推上床嘅部分，地图详细记录嘅起身上嘅历史。 很真的哦，也去变人类嘅文明，很开先进呢。 古叔讲哦，唔记王国应该动脑要争宠啊。 东派西，唔系安尼啦。 啊？ 详细嘅情形，我见讲见说明好诶。总讲要去行较极地诶，去王国嘅路系唯一条。就会压梯下款，一条河坝的水系对王国的富养流出来的。 不过，所以叫为个王国，实在很难相信呢。 其实，我也拿唔到琼瑶，等我亲身看到真相，我也根本就唔相信，亚世界仿佛有一个人类的世界。有可能，系伫几百万年前发生天候太变同超神的啦。肉体的一部分天神立下去。谁知道我也打败，让我国的世界完全隔开来。我国的世界，系为个祖先经过进化以后变作人类。在我也打败的世界进化的，系几位个祖先？ 无路的呢。 可以来冲起安尼呢？ 哆啦 A 梦，唔惊上攀法吧？ 攀法咩咩唔讲上出上爱出来呀、啊？我错啦，你无天用爱错过。零三。出来零就上最上中央，做得就讲爽哦。 也该很方便哦。 便便，你当欢喜吼，总算做得做了廿久强诶。 当然当欢喜啊，不过把工作转来，挨个王国还有电影强个天人等等挨。 天人。 面前有光呢。 俺都听面人呢。 阿鼻秋黑，叫我给蒙过。 还太个水茶哦。 阿水茶，除了做滴老鼠上个农作物加工，还有做滴老鼠送到王强个功能。 很强个地方哦。 啊！一个扑下来。 肉肉个嘿。叫个军吹， 也很样个呀。 挨到枪头度，对面有奇怪个山。 可能很头唔错个啦，还很叫天上伊。 来去， 应该冇事情呢。 记得慢人啊， 像这阿爸王威个泰神，他不难躲个人。 他不难躲。 记得还有邪恶之辈的敌人杨天人，更加一个国家，还在塔布兰多的统治下。 也系我去哪呀？ 我去布鲁斯的官邸。布鲁斯是阿爸的亲密吹吹总，也系在一个国家当中，我最相信的人。我枪去无生意跌倒啦。布鲁斯，哎，布鲁斯有在吗？ 你们按流星啊！ 看起来一张梦人才呢。 嗯，俺上怕黑，本天人作证的啦。俺本来很老多，布鲁斯，他应该不会有事情争吵。 安呢？俺有其他幸福的敌人么？ 黑公鸡要本人作证，就梦人，我起到俺鸦片呢。 便便，事情你们变得暗样呢？ 顶千年前，俺王国有比亚哈的王国还卡进步的国土文明。我的祖先运用科学的力量，发明了喷洒火柴，还有比天上压掉、压掉电影强的武器。不过，现在的白武功一时发现，黑公今天的发明新武器，就会使这道世界毁灭。据说下令禁止武器研究，韩国老师有研究的叫了封腾。除了亚以外，他还下令去起神像，用来做亚王国的守护神。经过五千年的岁月。虽然挨到个科学力量肉体嘞，王国才做得保持和平。不过，像这阿爸王威的泰神，他不难带，有邪恶的血心。他想要本古代的武器犯上，侵略我国的世界，强吞我国家。 就系亚个哦，应该冇唔错啦。这机还小不？也是看这宽度的古代武器资料不？ 哦，还有四个就会落到我手上嘞！ 这是怎样？老师比阿诺公主结婚典礼的前一日，苏本爱， 安子西。 亚个国家喊把俺来报复，韩国俺咪会报复呢？ 希望亚方和平，做得永久持续下去。 公子，公子天啊！ 上帝也等俺一下。 老爷爷， 天台客王子。 娘儿喏，先纳水。 事情莫啦，王子天啊，将堂儿哥归王陛下去。 哈？父王陛下，父王陛下，父王陛下，父王陛下。 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比的，本人调查土妖的呢。 爱同窗起地一个比的哦，是王子送本贵王的礼物哦。哈 也是娘几秒后 几秒算来你乱讲嘛的，是说我的人乱讲，不当先上车架啦。 哎，这个老爷喷吐啥起来？ 等董久了，天塌的房子。 不错，我就按那本天下水冲出去。第一摆照到人类的世界，无干无杀的爱，空岛的天地公还为一条顺风。今日一条，伫飞族人日本来来去去的最划算。我一切都动心的亲戚飞转来，就对爱说子的世界，太阳渡河九岛，用自己的爱。迄个无大王，太不难断，我要亡国，就无未来的。太假，我第一都勉强唔到，不过抢唔到天数爱好无，拜托了。 便便， 莫讲实话啦！明明迄个情报窗的，也下怎么敢问亚东亚中事情呢？就算要用行的咩唔怕，人家转去。 人家用做的，就安尼做天咯。 是话讲啊，用做的坚持唔久，跳来便便唔担咯。 还有天数会当莫改咯。 太搞穷好了，想办法啦。 无效啦。 用乜无效？ 帽子 哈 哈，很好拿，啥道理？ 这车黑行快点回去过夜哟！ 两三人对付一个，太简单啦！有本事自己上来呀！ 笨呐，你讲人去监考个少年， 我都唔去监考少年啊！痛啊！唔见人咁咬牙屁股，我唔会再对你客气啦！ 走唔得！ 哇！你等会慢点。 凭眼对仙人的暗法，冇办法免掉。 讲冇个东西。哎呦！讲冇，冇掉。哎呦！放眼睛。眼眼书。无上去， 看到鬼了，有鬼了！ 哈哈哈哈， 便便，难站得哦。 看起来，也要发觉到我的身份呢。 我的名按到起步，我声音跳脚跳的翻白，还我还不错。不过因为我真叫我有事耶。 今日爸爸妈妈呢？ 都不记得作证的，还有总条你咩？ 本记得作证的。 远处一片风，照到外头的总条踪影。妈妈，亚洲的阿婆记得什么啊？ 给他唔免走，美国记得咩？ 记得讲海上的事啦。 哼，起步。 就有猜疑啦。 眼睛滴哦。 亚洲带很勇的呀，上头天天讲清楚。 他不能多太严，给有命令。根本一开始，人家就做武器的制造人员嘞。 啊，娘做得安尼，那个外头离开耶，我天天老跳槽的，卖来照顾咯。 好记得带着。 人家做乜鬼？ 快走啊！我叫你都去帮俺爸帮俺妈妈啦。 三 放开啦！ 我们不要 他！ 天波！ 天波！ 古松啊，听说俺老爸爸妈妈叫出来张做的，唔着看，俺连剑都做好咧。 天波。将来看那好吗？是几好剑呢？ 真剑呐！ 便便， 啊， 想本爱的来探索好吗？ 太凶！ 老爷呢？还有爱的没穷用哦，小心太高，穷行合作，就做在天府难关。 哼！ 爱爹啦，爱没会探索，走得来哈。 俺是谁呢？什么唔丢啥？ 既然今天呢，就来研究作战计划啦。 都是出汗哦，可是博士， 太爷唔太懊恼诶。 唔管魔鬼嘅世界有样嘅个天意，一下总唔是强诶。 耶，太爷唔讲嘅冇唔错，俾到嘅指出出几下前头一种武器，一下伫全国小心严肃，加紧干过。太不难得太爷身为世界之王嘅你咧，就会到位哟。 太不难得太爷， 有事请我报告。 马克，个王子，人让我有可能，王子要做出差不多附带经验武器的。 不过我亲身看到，迄件冇唔错。 韩哥，假顺风天天只奇怪嘅生物，就像去做阵神父嘅下位公样。 还有十二秒落到地板， 冇啥嘿，白无讲意思嘅音乐。不过人数冇黑吧？ 唔管几条，迄万人就冇相干，所以系有你付给你种下杀机来。 并不太不难得太人，迄个系真奇嘅王子，其实一个剑术高手。夜间事情，喊你搞本杀比如村上去处理啦。 杀杀就开。好动路。要救开！ 是你哦。 林哈罗，这下个喂，马查做一个黑马嘅东西。 嘿，你还真偏要拿去市场买个抢错。 安尼，本来就检查一下做得好。 什么刘崔总？我发现阴和二虎的东西，查当抢钱多也该听听。 是啊，各位，真见党派些，因为爱批斗奇怪的险。快走！ 冯子，一下机器没事嘞。 家很险哦，记得当真派人来刺我呀呢。 不过变成阴了，要种下林体嘞。 当真黑天他去王子，事情变多，变来变成气流。连含所有的士兵进行全面的搜查，听说我老王子同杨雄村的总黑杀起来。 原来全部是真金的，堂哥，不如是就本人管理了抽上报的替代哈。 还敢说是给橄榄报传条件呢？ 是你两位哦。 哆啦 A 梦，你端着有动刀，你想都想不到给橄榄报呢。 没时间，我弄完晒晒来走啦。 做乜嘅爱人夫子撞梗啊？ 冇。 啲阿边， 肯定要强嘅狼嘅哦。 我要本人先到当好嘅狼嘅啦。 布鲁斯，布鲁斯， 嗯， 系我啦，布鲁斯。 有几爽？有几秘书？你蒙住条啊！我一下唔系啲帮忙哦。 有事情跟阿哈长讲，赶紧来整。 莫见行见衰。 布鲁斯， 不给翻烟了， 加这位。 也快大爷。 王子，兄弟。 大家都没事情，布鲁斯也请到位。 人人的保护工也是太严，长天从会讨爱的祈祷，人家王冠也下本党发言人控制的，国民都生活在黑暗中，无干无散。我求你，本一个国家自然的公务。 收了，发生某个事情呢？ 工作天黑啊，我应该先开门。 没有见拉道路。 工作天黑，快睇耶！望住天黑，谈讲望住天黑做来耶。 哈，王子吉，也系真见的嘿。王子，你真见喊平安没事情，更是谈讲王子公司的消息，无论用眼眼都无法脱相信，还好呢，实在还好呢。 是千万莫本人偏道哦，是被安诺公主。给你家王子留脚个同党，党脚做我不挨条杀刀诶！当然，仲下做我不愿判死刑哦。古说，咱去做这位老王子唔记得做阿去王妃对人较好 哦。但是你哦，王子天下佮怎袂按规，就不应该条杀刀。佮天朝为了安尼国民强心合作，救一个国家。 实在还爽脑筋呐！既然安样，只好本亲身抗议，让我出代死刑啦！你听过早晨以前王子的头呢，我天朝会送来本。 工作天哈， 王子，你天朝会平安没事情。 情况呢？ 唐中二虎的人都没变过，就算我老书条都约出来，没有老人签到。 请假来我谈我哦。莫买给房子同家给盘呢，就空地要上地都。还好我，就为要四张黑位同一张地庙。 那几条空地来给人都会判死刑哦。 同胞家条空地那一年做得到一年份的骨头哦。 一年份的骨头哦。 上太阳单位啦。奇怪，他讲这有哪戏啊？嘿，他不然做太阳还唔得人心哦。 奇怪，鸦片唔是重点冇相关哈。 阿达，连我去做几下雕像做都两双金啊！ 哦，蹲着还不嗲哩，我一生人就停停。 矮张没礼貌嘞，没礼貌啦！ 嘘，我本人发现了哆啦 A 梦，天朝可以免见你望看个咩话啦？ 就算你们都唔得讲我系礼貌啊！ 莫子天哈，几头孙来去乜嘅人啊？ 几下条嘅嘢系对我辈世界来嘅勇士哦。 莫解，系对我辈世界来嘅勇士，又真嘅幸好呢。白虎讲意思陛下的意念，等着去增建呢。 唔讲乜嘅意念呐？ 喺房价流传下来嘅一个古老传说，啲国家动乱嘅时节，会用十名外国人来到呀，系个祈痛祈神嘅心。 唔讲嘅十名外国人，就系我阿爹话。 唔过，唔请五十年咧， 那我哋五十年会对哪位来呢？ 因为要看系要平日来呢。 传说祈痛祈神嘅心。想来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没不知道的。不过我是坦言说过，其实想地位是穷的，没天错去到地位是不会地的。 今天我要读看了吗？ 你要到肚子会变笨了。 说过 咩出汗，人当叫冇食东西嘅呢。 嗯，啊，我上班办公室，做文对讲机，还有老对讲机事先做文好，就做在提早在桌上爱记结果哦。嗯，总共先吃苦那啦，我老唔做文，天公爷冇论样办都话去失败咯。姑嫂，一下先不爱吃饱啦。 我要撇到东乡的米西耶， 说不定好米西你在读三科了呀呢， 真紧呢， 我给读书报到书到嘞， 这才没想到呢。 天公爷吃饭的时间，我连基本也给你穷下身体了。 哆啦 A 梦，你要跟老婆做的障碍吗？ 他没吃饱哦， 怎么会呢？我老公又听后唔困用诶，天公爷都要去洗身，姑嫂也哈，先不爱去洗身洗枪了。很松松哦。 太敢按按了。 我去按了。 布鲁斯，公主机，是被我老公主机有病安无啊？ 公主一下本人强的风向而改，不过无事情。听讲公主味道应该忘过，年年夜夜都伫个祈祷。 哟，派生呢？因为颜色差，所以唔落高。 嘿哟，我唱了三秒钟，就会收到天高的呢。 我真记， 哦， 有鸭子记，做得变做鸭子贵价嘅贵王伯夫记哈。 啊， 我冇办法束缚任何嘅东西，不管系父王，也系士兵阿诺公主，甚至起步加亚爱。明明就是我的人民艰苦多为事，我想做的安安的意思也古老的意念来行动。我知道，这家实在很没用哦。 啊，你懂了不起呢，便便。 啊？ 莫冲哎，趁来估计个就估唔得好哎，考试总会考零分，连棒球咪打唔好，韩国总会赢事情本太敢冇放弃。 啊？ 唔过。我有唯一的一百，考试考一百分的经验哦，给勇士这几样放弃哦。虽然哦，都梦也很伤心哎。还有哦，外面是打个红不浪呢。给勇士跟爱哦，梦竹沙灯他的讲出去，结果给人打到哎，连个脚都黑一下，结果我就唔记得走哎。 派生呢，看到唔讲到按一半，真嘅同神仙呢。 奇怪，唔系咁样讲嘅嘛嘅啊！总讲吼，我想老唔讲嘅其实系，便便 哦， 接好哦，其实我想讲嘅就系，吴天超做得做一个，一定赞美国王哦。 孙来很勇诶，就统爷暗度私兵呢，就马个还潜到任何线索。 唔地喺边度田荡，也喺空度替代下，也败嘅天然意有本地哦。 好啊，点点，佢头又咩妖魔鬼怪？ 抢先冷清的喂。 嗯， 真爱看啊，见到太阳喺岸上闪光不亚嘅世界，条腿会就去起身上机片啦。 又乜地见到我去机片？ 就皇家流传的这个锣鼓音乐吼，在国家动乱的时节，不如十位爱国人来到呀，韩国大开起身的事。 各位，手外都起身上的神天咧， 没想到安顺心咧， 天朝还放喜庆安的啦。 摕点钱的，结着冰的，都坐到哪去的啊？夜去，无上去。你的偏动， 俺现在就快东西整箱哎！ 亚美酒搞蒙阿来对付，唱蒙之天还已经提神箱了。哎呀， 启峰，拜托我们来布鲁斯。 亚良爷，俺用寒钢弓去搞海豹武功公用的士兵哈。 所以爱着去到起神上，就有希望诶。强听从爱到该要死不如死。 你就看起神上天面前。 这个是喷洒爆炸，狂魔的太不难断，这是老骨头的武器重新制作的。太假，要阿公都输哪度？ 经过出家王子留下的穷生意，也做输哪，已经完全不爱着保密嘞，阿你也着放心出来跳行啦。爱哥哥一拜，也着出来跳行，阿娘还做得强攻唔到， 也是罢了。俺条水出去，天天就会被刺死的啦！ 哼，抗议人民无效，投诉。 好。 老皮抽孙呐，做下小弟，已经老皮能背出来走走的。 俺来抗议来，万人数万人样，已经动清楚的，大家别动哎。本人背到最末路的，外国用的飞石里也无办法补救。对阿苏娜向南偏航，就可能到一只浮游，强调对鸦片走出去。同时，那要留给亚威当天人。 做唔得啦，要做得，天天就我本人做得。 不过，实在无办法过连累，身边外国人恁唔得喂，去无？唔听错，带记得平安离开亚哦。 无事听啊。 既然安尼。便便，唔免恐吓落去啦！你儿女是该恐吓成败就好个啊！ 迄讲，就安尼老唔着做天，该要有几快乐喏？唔讲爱，爱迄一只国家个王子，让做得挑剔爱人民。太假，希望唔着都平安无事情。 便便， 便便切个流下来都危险的，我同桌下雨。 啊！啊！反复唔听讲乜解啦，俺用同手指供养啊。 唔是讲的，系唔叫个走，等放小哥来就乱唔出嚟。 起来嘞啦！ 反复，夹夹都出来。 反复心度，你都会吃到，外边都安尼，都会切夹个基因啦。古早起亚哈，张雄爱用亚种方式，被七家娘做了个死刑夫妻。 遠くを君は眺めてる。どんな昨日が君にあったのかも、何を思ったのかも、僕にはわからない。けれど抱えきれない荷物はほら僕が持つからずっと友達でいたいよ何の約束もいらないだろう友達でいたいよ。 の日も明目解呀，结果太家拄照过来耶。 就会啊，太家拄会叫我哦。不过不管发生乜个事情，现在应该叫我哦。 好啊，继续行啦，探险队出发了。 几条来呢？ 真件是王子呢，那真件当有勇气哦。 我啥起来么？ 太麻烦呢，直接第二片处理的。 等下伊把剑起身上，大家就会亲面顾照讲钱。 像我其中有一张人中一笔就做得嘞。 伊人讲个爱过人，那个还有五杀都还冇出现呢。 啊？ 冇介意耶，根本就冇准啊。 我想到的，我拢要听。 派个唐后，准批。 唔敢用的。姑嫂， 红军。 除非有哈，尽量顾着保险。 不管系护卫也系反手，就多重点不收的。 娘们呢？ 老爷， 走！无啥计嘿， 伊条嘿， 伊条嘿，什么爱过你？ 我太太在请教喂，今日还有哪个伊做个闲呢？一下闯进寒窗洞，三三落去其实想点多啦。 要表示明，就讲明的了。 就吹停下来，总得分几条肉羹起身去寻。 一下皮已经无票，吹起身上去寻。 啊！要做么？ 啊！喊得哦！ 冲不冲啦？一片黑恐怖，冲去警报。 冇计呀，阿母得 过哟。 要借我？ 啊！我太假定来了。 就快到嘞！ 啊！有冇计受灾？ 对，今朝台派上去，就做在前头起身嘅事咩？ 天呢，会行到落去啦！ 哆啦 A 梦！大白兄弟呀，仲要紧嘅时间，亮到天光耶！ 很痛很痛！ 用个动一下天眼啦！ 哦，竟然当会很爱剑，看来你们是一位剑术高手，我必须赢啊！困难， 出黑呀，再剑吧！心情的调节，像海苔不要起身的心啦。啊， 老爷给准可以出手带来冲嘛？ 搞不好。 我想做三条羊的领域， 真认得东东俺弟的事情呢。 来人！ 看来个， 像个硬的睡不着的，也是什么睡不着的，叫个老乞丐处理去。 奶奶嘿，还喷洒爆炸。 有梦样的吼。 干脆躺哩，准备犯杀富养公爷，假犯杀。 那个假犯公都起身上了班。 外母天雷， 娘妈呢？ 我犯点，俺就跳红缨树了。 松阳啊， 前年没用过，骨髓都上路的啦。 看你个分身力量根本就无效，还搞要强行合作，怎做得啦？ 好我皮亚姆阿哥上路做你咯，准备。 该是玛丽来啦！ 先对着我们的放屁，我相信这个个朋友。 先对着我们的放屁，我真的都清明。 滚台呀，是跑步哦！ 出生呀咪哦！ 我做空了吗？ 马哥！大都以后。 这比如吹奏不应大方哎！ 成功哎！ 提神上的心，快是同人哎！ 夫人飘过来人呢？ 爷娘哎！ 无啥，这是提神的心嘿。 Come on! 就走个。 像伊边退烧掉天天，油麦还好强诶！哎，加用烟枪炮攻击。 准备。准备要来。 走哦。烟枪炮发射。烟枪炮连鬼冲山的都做得大面的，比较美丽的吼，老鼠鱼跟炸弹全部掉落去，利用牙齿老鼠打到甜甜。 加油！ 起来，张德叔！ 提神下，加油！张德叔！ 提神兄，来救我！有两只怪狗。 马哥，我打到安内海中的铁桶。傻妹啦，给老孙的吊条转去啊！ 好啊，好 啊，打掉啊！ 呀哈，傻妹，乱炸嘞！ 老师，老师，他不然到底哪位啊？ 哼，也还二十个，他做就走到放牛去耶！ 走到放牛去？啊，士兵阿老公做有危险啊！ 士兵阿老公主，今天爱恐吓走啦！ 啊！那个唔过放牛，爱出来跳下去嘞！ 哥无，今日唔当阿去发。 上来哦，他不然到。 呀，英勇的呀！ 黑矮老太搞公子兄哥，公子军可牺牲性命，为俺丢来战。 今夜安勇，今天俺穷俺死呀！一命啊！有万勇啊！ 提神兄， 啊，司命啊，老公子， 孟子， 明明做事够爱好好保护你的，害死了。 我安尼讲，有时也要保护俺爷孙呢。不过俺爷哈，就爱把你送送那么点呢。 司命啊，老公子， 这才很浪漫呢、啊。 哦，哎，齐神兄， 齐神万岁！齐神万岁！齐神万岁！ 万岁！ 万岁！ 齐神万岁！ 大鹏同志万岁！ 不过都要来叫爱台湾唔掉，很慢人啊！爱台湾错失光机，对未来过来计唔掉啊！ 嗨，俺要头油啊！ 这样是，俺像老祖文对讲机先约挺好诶。迄工作得平安转到福卡，到时节天初八转到过去，救援七家也哈拄到个危机啊！ 原来系俺样啊！ 心胸很聪明哦。 姑嫂，你得每位遵守约听哦。天初八个啦， 也个系新的水衣们，什么安子些？ 这 video 爱加油哦，俺七家。 张大哥，张大哥，虽然结开的士兵安全员的谜团，不过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哇！也着出唔要讲，着个危险无？强风瑟瑟啦，瑟家着喂， 来瑟了。不过，俺已经瑟得两面镜，还没动身骨呢。 跟住不会说， 保姆走唔得啦， 加油，瑟家着喂 哦。也没老人去搞事咯。 也给哪一些？ 哎呀，妹妹， 总嘛该你拿盘牙掉了，谁买单啊？ 不讲理，俺冇钱，我承认的。 K 其实我还有私人的事情要拜托。 不是说约堂哦，做出来不准备好的啦。 哈？哇，还太个约堂哦。中秋就秋水啦。 我的人个擦骨， 我夫妻洗头那么， 我夫妻冲水， 我夫妻做料， 我夫妻拯救， 我夫妻捏米粉。嗯， 先生，我这个来就好个啦。 太家，最近农事们得要按多年的天数，得要按多年的应用表现，永久都会留在我王国的历史当中，也代表我心意，请老爷白无讲的财宝数下来。 啊！亚条是没必要亚种东西，长老唔听数个哟。啊！ 亚条财宝就准找亚条总监王贵个资金啦。 便便，唔听错做一个战斗的国王哦。 爱喂，太强，唔切干咩要多多补充哦。 做唔得安样， 冇要紧啦。 迄讲妒忌的，风硬来侵爱，我要准备动刀，动刀的严重本事咯。 好，我听错我去侵呢，听错我，听错我。 再见了。 好，大家强行合作，强奸王贵。 没黑个青砖雕个撇处， 嗯，汉白人雕，等人去杀他耶，还做得像安阳冒险么？啊！ 哼、啊，不过，俺们还唔算黑结束哦。 错好，俺太家还有一张邀请，还忙做呢。 啊，忙结束哦。 开有精神的喂。自家当然可以自家去救啊！有乜个意见去？ 无啦。 大灯以前当兵要加拉布， 当眼见好戏，错时光机， 转去跳板机，快去身上个兵妹啦！哦。 前前，手を伸ばせば光のシグナル見つけ出せるはず。きっと背中合わせ悲しみはいつも答えなんてわからない笑えてる君は何も言わない。集めた星から地図をたどりつまずくこともあるけれどもう振り向かずに夢も